是诵读小站， 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六的下午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和我一起共同读书。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诵读小站将继续播出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阅读季共同策划的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嘉宾呢，是金牌阅读推广人的候选人，他是航母专家，是带领普通人认识航母、了解航母的领路人。他也编撰出版了多本航空母舰科普系列书，而且也是深入到校园、社区、企业等等来进行航母知识的科普。在大众媒体上也有他启发大众科学思维、传播科学精神的身影。他就是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舶与海洋工程首席传播专家、航母专家、导师田小川老师。欢迎田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的本职工作呢，是在做船舶还有航空母舰的研究，同时呢，您还是一位科普作家，近些年也是出版了很多本科普航母的书籍，可以说是一直在做着跟大家引领大家去认识航母，走进这个知识海洋世界的这么一个领路人的角色。那现在呢，又进入到了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的这个最终的评选阶段，您觉得在做科普作家和金牌阅读推广人这两个身份是不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呢？ 其实我没有更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在生命中我觉得他们是不二的一个融合的过程。因为非常简单，不论是对于我们，像我是学水面舰艇设计的，对于我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是有责任和义务将我们的领域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也包括了科学思维，向更多的广大的朋友们去宣传。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没有更多的去想他们的差别，所以就做到现在了。 那您开始做跟大家有这种普及性的这种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现在回头想，应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应该是1989年左右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其实大家有一次向往航母、渴望航母建造的一个热潮，所以我当时还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就收到了像有人会捐1块钱，甚至写书，然后希望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够建造自己的航母。所以当时我被老百姓的百年航母梦给感动了。那么在这之后呢，我又有幸参加了相应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延续着这一份，我不知道是否用情怀两个字更确切，但是是我守候了老百姓的这一个航母梦， 守候了他们的梦想，也带他们走进了航母，认识了航母。特别是有很多这个书籍都是给大家做的一种科普性的这种介绍，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航母就是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是有一点点遥远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很亲切的声音带领我们走进那个世界，然后发现 它真的很厉害，它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其实我们都在想，哎，研究员那肯定是要读很多很多的书，在很多的书当中，有哪本书是对您影响，对您生活或者是对工作来说都是影响比较大的这样一本书吗？ 首先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做研究也好或者是普通百姓也好，其实读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比如说像我可能是每一天都会保证有半个小时的阅读时间，这半个小时不是说我一定拿出来读书，比如说在车上，在等朋友或者是开会的前面，那么你就算一下，如果一天半个小时20年坚持下来，就相当于你有了150多天完整读书24小时读书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记不清我到目前为止读了多少书，但是影响最深的就是马汉的海泉论。 海泉论， 是的。其实海泉论对我们来说呢并不陌生，因为在我们地球表面71.8%是海洋，那么实际上海泉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谁掌握了71.8%的海洋，谁便掌握了这个世界。那么对于马汉来说呢，他是我们1890年在将近15年间写了大概有20多篇相当于咱们的论文，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海泉论。它并不是像现在我们写的完完整整的一本书，那么它主要表达的这个思想呢，就是说sea power， 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一个民族要发展，那么它主要是要掌握这样的一个海上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那么对于当年200年前的马汉写这本书的时候，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可能会比较遥远，实际上密切相关的就是他在书中研究他那个年代200年前的整个海战和历史，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整个的海上大国的崛起。那么他突然发现，在整个崛起的一个民族过程中，其实海洋的意识、海洋的文化，包括海洋所有的这种经济利益，都成为这个民族崛起过程中重要的核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和我们国家目前所有的这种发展密切相关。那么我们是一个漫长的海岸线，我们也有辽阔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那我们的海洋意识在觉醒的过程中，我们老百姓今后是否能够实现中国梦，海权和海洋意识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海泉论其实它不是一本学术书，而是一本对海洋认知和历史认知以及人类发展史的一个认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被称之为海军的圣经，就是因为它会百看不厌。你每一次看，你都会像和一个朋友去聊天，和一个历史去触摸，你会知道，哦，他在书中在200年前已经讲到了，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预测了未来，那么也包括日本，包括像德国，包括美国、英国的崛起，所以它跟我们目前是非常相关的。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200年前有人就把这些事情就研究了，我们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到那些思维的传承。 那这本书您第一次读到的是什么时候呢？ 这本书是应该说是1983年我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就看到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学习水面舰艇设计的，它是我们老师推荐的图书，我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有一句我父亲传给的话，就是说天上的飞机比鸟快，地上的车比马快。但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的军舰还跑不过大海里的一些鱼，所以我们那个年代里的人是非常致力，就是我们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代嘛，就说要有一天我们要有中国的航母。而海权论里说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当一个国家的海军强大的时候，这个国家才可能强大。那么海军强大的时候，其实它并不要求你所有的舰艇速度是最快的，而是要让你所有的舰艇的编队火力是最强的。所以这一点上是第一次读的时候，它颠覆了我曾经要为中国建造最快的军舰，而是要造最好的军舰。而航母是最好的军舰，因为它是一个立体作战的这个系统武器的一个领头羊。 这么说的话，我认为就是说这本书第一次影响到您的时候，是它的理论影响到您工作上面的一些想法，对自己未来理想的一个路线的一个修正，然后让自己更加坚定地走在了 自己梦想的路上。 是的，因为我经常听我的母亲会说，读一本好书就是交一个好朋友，他会把思想传给你，就像传递一个金苹果一样。所以每一次在读马汉的《海泉论》的时候，这本书它会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这种感悟。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有时在一个问题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会随意去翻它。如果你要是特别那个感受一下，你可以随意打开这本书的一篇，你就会看到哇，今天这本书里面和你相关的一部分内容。 小川老师今天也带来了《海泉论》 这本书，应该是我1997年那个版本 啊。1997年这个书呢已经有一些泛黄了，但是保存的依然是非常好，感觉就像是一个很新的书，只不过是它经过了一些历史，经过了一些时间的积累之后呢，有一点点泛黄。我翻开之后呢，发现里面有很多您的笔记，可以看出这本书一直是跟随您，而且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都会在读它，并且做一些标记。那我们今天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段《海泉论》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好吧？ 好啊，这本书买是用来我们1997年当时要写一本《航空母舰与战争》，因为我对战争并不了解，所以这一本书它伴随我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战争。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马汉在他写的回顾与展望，这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是当年我读书的时候记录下来的。他在说，在任何情形下，终结一条生命、一种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这些东西完全是人为的安排、人为的创造，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着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有这样的信念，不论它是如何肤浅与不正确，我们自想自己的方向和趋势，在不绝于耳的自我进步产生的喧哗中，我们自想这种进步从何而来，往何去。那么在19世纪即将走进尽头，20世纪正在走近的情况下，今天的时代从何而起，已经走了多远，又向何而去呢？那个年代是19世纪走向尽头，而我们现在21世纪走向22世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思考，我们人该做些什么，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科技发展、我们的国家的未来。而在这里呢，他也讲到了中国，因为他在这个预测当中 也预测了中国的未来。 是的，那个年代他说，因为大部分的欧洲在战争经过了一战、二战之后，他预测随着和平的实现，由煤和铁唱主角，技术和工业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来临了。与此同时，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而不是进一步的殖民拓展，将成为未来时代最显著的特点。至于中国，知道的相对少，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而这一切其实在今天看来，我们依然有坚定的梦想。所以他在说中国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的密切相关。这是马汉他自认为自己对中国研究少的时候对中国的一种评判和一种预测。 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灯。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阅读是一种点亮心灯的过程，在我的人生路上，买书、读书、写书、推荐图书，我发现就让我有了一个生活更多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是我们在物质层面上无法满足的一种幸福感。所以读书，书本是人类的好朋友，而读书是增加我们生命的幸福力的。 让自己的生活不光是在读书，也通过分享这个快乐是加倍的。那我也知道您现在也经常是到像中小学或者是企业里面做这样的讲座，以前呢可能是给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讲座比较多，现在呢更多的是科普性质的，走到中小学校为小朋友们点燃他们对于海军对于航母的这种梦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他们的反应会反馈给你，让你觉得做这样 给他们写书，为他们推荐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呢。是啊，如果要是没有他们反馈的这种感动，我相信我一定不会坚持走这么远。因为每一次到学校里的时候，我遇到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听我讲座是两岁半，然后他就特别开心的 在我的一个就是书上说画了一个心形，画得就像苹果一样，然后他说我能把这本书拿走吗？后来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就经常去听我们的这个书向少年中国的活动，他今年已经四岁了，他在幼儿园已经开始给小朋友们讲航母了，讲得很酷，歼15是怎么样用发动机，然后如何去舰载机上舰的过程，然后舰载机飞行员为什么叫刀尖上的舞者。但这个是一个特例的情况， 情况下呢，就是大多数的孩子在听讲座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从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航母知识上收获了一个这个世界上的武器装备，而更多的他们是通过中国的航母人，因为我们辽宁舰从瓦良哥改造的过程中， 有15位同志牺牲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感人的故事，那么这样的一些故事的传播会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励志。我最感动的是我们每一次去讲座的时候，都会请孩子们作为代表给这些中国航母人写签字，那他们都会说 少年强的中国强，以前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遥远的口号，但他们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在听过讲座，见到很多的解放军叔叔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里的人，就是这么一步步通过上大学，然后走过来，他们就会说，哦，有一天我们也要成为筑起中国长城的这样的脊梁。因为就像刘哲舰长，辽宁舰的舰长刘哲大校说的，中国我们这么多的岁月 静好，是因为有太多的国防战线的技术人员军人在承起这一份负重前行的任务和使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点燃的这个孩子们的一种励志的种子工程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去感受得到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的努力着。航母是包括一个航空航天兵器舰船冶金钢铁的一个大的集成 这样的一个巨系统。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让孩子们青少年能找到他们未来职业的发展方向。所以每一次看到他们的那种渴望和励志的那种燃烧的激情，我都会觉得这种工作给了我太多的力量，爱的力量。您刚刚说每次讲座的时候会让青少年们把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名字签在横幅上面，这个横幅您还是会带到一线，会带到部队里面去，把孩子们的这种信念和孩子们对军人的祝福也传递给我们在一线的这些军人战士们。是的，因为每一次这些幕布我们会集成带回到一线部队的时候，一线部队的这些军人也会感受到老百姓对他们的支持，因为我们最大的不仅仅是学生，然后很多的社会的百姓也特别支持，我们年纪最大的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的一生都在说他经历了战火，然后他 能够感受到今天的这种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把这些幕布带回到一线部队的时候，这些战士都会说，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誓言，然后守住我们的祖宗海。那个时候我就会更加的感动，所以这种推广图书，然后在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更像一个桥梁，一手牵着一线的我的兄弟们，还有一手牵着我亲爱的百姓，然后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军民融合，军民这种鱼水一家人的这一份状态。 您刚刚这么说，我真的感觉到您就像是一座桥梁，为广大的老百姓来了解航空母舰知识搭起的一座知识的桥梁。而这个桥梁建构的基石，有您做的一次次线下推广的活动，有您出版的科普书籍，还有给大家推荐阅读的书。就像您说的，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周六下午2点到3点送出的读书节目《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呢，是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的玉桃园社区。这个社区书香飘扬，声声入耳，多姿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在居民朋友当中非常的受欢迎。说到玉桃园社区书香气息的由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社区的书香驿站说起了。书香驿站是西城区社区文明推进协会的一个品牌项目，玉桃园社区的书香驿站就在社区文化广场旁边。这个驿站只有36平方米，从外观上看就是一座小木房子，但这个小房子是一个可移动可折叠的阅读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书香驿站负责人梁军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身材小但是功能强大的书香驿站。 您看到的可能现在是绝无仅有的绝版了，就是我们搭载的这样可折叠可移动的小木屋。是因为这个社区有它的特殊的历史原因，它的这个公共空间活动空间特别的匮乏。在我们建设这个社区的时候，可能在公共空间的预留方面就比较缺，居民的这种文化需求又比较旺，所以呢我们跟社区党委和我们当时的街道办事处的工委一起来研究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用了这种可折叠可移动的方式，在这样的一个下沉式广场，实际上这是一个社区中心小广场的旁边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书屋。也解决了这个空间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问题。只能说补充吧， 它未必能全部满足，所以我们其实把它作为一个空间和平台，然后外延呢，我们把它延伸到其他的各种空间里面，其实都是可以开展活动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起点。 对， 那咱们这个空间您也介绍一下有多大，然后现在藏书有多少，来服务周边社区的居民。 这个空间呢是两个可折叠可移动的小木屋组成，一个呢是18平米，两个就是36平米。它其实拉过来，它就是一个折叠的板子，然后到这边呢，它可以一分钟建起这个屋子来。这是百叶。 哦。 这个是就是整个这是一个折叠的部分。 就它的墙体是可以折叠的。 这两块板可以折叠成这样的。然后呢，它上面是有就是那个吊车啊，或者是那个拉的那个部分，一拉它就可以起来。然后旁边呢，我们建了这样一个。这个杠子以支撑 啊，给它固定起来， 固定起来了。 其实这个墙面是分两部分，底下一部分，上面一部分。 啊、 如果不用的时候，是把中间可以折叠起来的。 啊，对对 对, 对 啊，咱们现在是把中间给它固定起来了。 然后有轮子的啊，有轮子，它可以移动。所以说，可折叠、可移动的小木屋，满足我们居民这个在公共空间不足的情况，来满足他的文化需求。 虽然这家书香驿站面积不大，但是藏书可不少。驿站长期开展百姓捐书百姓看书籍漂流活动，目前已经接受居民和社会的捐书有18000册了。驿站不仅提供书籍的阅读，365天的开放，更是为了举办各式各样的公益文化阅读推广的活动。就像他的口号说的，成为居民的第二个家。所以社区里的居民没事儿啊，就愿意来这儿读读书，交流交流。梁军告诉我们，这个空间也成为了社区很多显达能人为社区服务、展示自我的平台。 这个我们的美国商务参赞退休以后，他就在社区里面教我们的孩子和老人们学英语。他研究一套方法叫他叫笨蛋英语啊，但是我们总给他叫智慧英语。为什么呢？他说他40岁，他口吃，从不会英语到自己学英语改变命运，最后到美国当啊，这个就叫等于我们叫外交官。他就说起步又晚，然后他还口吃，他说我能改变，用英语改变我的命运，那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会英语。所以他就在这儿带孩子们、带老人们去学英语。所以书香驿站也是孵化了一批这样的贤达能人。孔令文是我们的科普作家，他呢在这儿曾经一口气讲了72讲，给我们的居民讲科普的知识。我觉得社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居民也都是这个各显神通，他很厉害的。那么我们就是用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个空间，如何凝聚大家，如何让每个人能发挥出他的价值，这是我们这作为一个平台一直在思索并且在一直在推动的事情。 在我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孩子们放学，有3-4个小学生走进书香驿站，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业。他们学习得非常认真，我们也没有去打扰他们。梁军告诉我，其实书香驿站不仅仅是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放学之后写作业的地方，而是给他们一个认识和与自己的同龄人交朋友的一个空间，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其实孩子在社区以前是相对比较孤单的啊，他没有一个活动空间。那么到这儿以后呢，很多孩子原来你比如说比较腼腆的，那到这儿来了，这个现在那性格包括他演讲能力都特别好。那个我们的第一个志愿者，登记志愿者就是这个当时才7岁不到8岁的孙翔，现在那已经是可以说是叫京剧大腕了，到处演出。他就是在这儿，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特别关注的，既是在这儿实现孩子爱心志愿服务的一个场所，当然也我们也创造很多条件，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交流的机会。 现在在这个学京剧方面学，听说学得很好， 非常棒，非常棒，中央台啊，各种演出机会。 社区的书香浓了，邻里之间的人情味也更浓了。想起今年年30，社区里一位空巢老阿姨对梁军说的话，她至今都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是365天不休，早9点晚9点服务居民。这个阿姨呢，在年30的时候，被我们志愿者邀请到这儿参加我们的年30晚上的包饺子活动。老人包着饺子，突然就有点感动，有点想哭的样子。我问她，她说：“哎呀。”我已经10几年没有过过春节了，我孩子呢都是在成都那边也有工作，所以说十几年的春节都是他一个人过的。 当我们驿站有了这个空间，有了这些活动，老人在这里面他说我真的找到一种家的感觉，特别温暖。 阅读和公益把社区里的居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社区里的很多退休的大爷大妈也发挥自己的余热，为自己的社区贡献一份力量。65岁的张永生先生退休前曾是一位新闻媒体的工作者，退休之后来到了玉桃园社区，他再次干起了老本行，如今他是书香驿站报纸的主编。他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他要把社区里正能量的故事写在社区人自己办的报纸上传播出去。 他刚立项的时候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之前以前没有，这就是一个小花园，挺荒僻的，现在就比较热闹了，也比较成型。我是见证了这个驿站的从咕咕坠地一步一步的成长壮大，到从一家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线上的二十多家，到实体的起码有6-7家吧，所以我觉得也挺欣慰的。这个报纸好像是3年前的一个6月份，我跟梁军谈的时候呢，就是哎，我说他们这块儿啊，他正能量，他宣传都为老百姓怎么办事儿，所以我就想，我说咱们可以办一点线上的也好，或者是网上的也好，或者是纸质的也好，搞一起。我们俩一拍即合，就说再搞一张小报，紧锣密鼓吧。7一之前，报纸就出来了。 在张永生老先生的主编推动下，这份书香驿站报纸办得红红火火。报纸的所有采编人员都是社区居民或者是志愿者，他们在报纸上不仅报道自己采制的新闻、发表文章，同时还有一个版面来展示名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向居民们提供高品位、高品质的阅读材料。 尤其是有一张副刊，是吧？我就说这个报纸虽小吧，这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得要一个立足的是一个高品位，尽量有一些名家的东西。 3年来，书香驿站的报纸办得越来越成熟，也受到了很多业内专业人士的好评。 为什么呢？以前我不是靠杂志的，他们有全国各地的好多总编、社长都在看这张小报，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好评。 如今玉桃园社区不仅有这份报纸，还有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等等的宣传平台，他们正能量的故事也在这个时代被更多的人知道。书香驿站也不仅仅只是一个36平米的阅读空间，它代表和承载的意义更多。 实际上我们希望发挥的文化的这种社会的价值，就在于文化它有它的影响力、聚合力和培育力，构建的实际上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我们希望这个载体、这个空间不仅仅是大家在这儿学习受益，而是把它进行到社区里面去，让我们人与人之间构建一个和谐关系，让这个社区越来越和谐。 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在节目的最后，我要向大家分享玉桃园社区居民张永生先生的原创诗歌《雏菊花》。这首《雏菊花》是作者为了献给联合国国际女童日而创作的。雏菊花是贫困山区女孩的代名词。雏菊花，张永生。在广袤的山野上，有你美丽的绽放；在清晨崎岖的小路上，有你上学途中脚步刷刷。雏菊花，在晨吹忙碌的灶火下，有你映红的笑脸；在割草放羊的劳作中，有你汗水的挥洒。雏菊花，在冉冉升起的国旗下，我看见你稚嫩的敬礼；在书声朗朗的教室里，我听到你自信的回答。雏菊花，你的美令人沉醉；雏菊花，有多少善良的心灵为你牵挂。在写给打工父母的长信中，我记住了你嘶哑的呼喊；在诵读唐诗的平仄中，我体味了最真的童话。雏菊花，冷雨浇不灭你对阳光的渴望；